今日又讲下日本嘢，咁大匪看天下啦，唔好一塌糊涂咯。因为咧就唔系关感情事啊，嗰个现象啦。咁最犀利咧就系麻烦大家，喂唔好嫌我沉啦，又搵食啊，记得搞揿个钟仔 ，like 同 share 我哋 Facebook 啊，棒档咁啊 YouTube 就揿钟仔啦。咁我系大匪，咁呢节大匪看天下，咁嗰啲软性啲嘅，哇系男人都中意嘅，苍井空老师。呢、這个呢就因为呢大陆呢逢系呢只要佢出咗名唔理佢做乜嘢都叫做老师嘅。即系呢揸车又叫师傅，做厨师嘅又师傅，乜都系师傅㗎啦。咁我姓黄㗎嘛，黄师傅啊。咁苍井空老师。呢、這个呢就系 AV 界嘅奇迹，亦都系神级人物。因为点解呢，咁大家都知啦，一句四个字，童颜巨乳打出天下。是咪啊，咁拍咗几年 AV, 咁跟住呢就其实我哋呢都香港人又好，台湾人又好，新加坡人又好啦，大陆人都好啦，其实支持苍井空系应该嘅。因为点解呢，个个都盗版嘅，网上睇翻版 DVD, 几时有真金白银捧过佢场啊，是吗，如果全部睇过佢嘅 AV 嗰啲就犀利啦。哇，天文数字。但係呢当然唔係啦。全部都盗版嘅。所以呢，但係呢即係软实力啦，即係苍井空老师软实力啦。咁有一句名言嘅，就係、是、台湾呢20几年前呢有一本杂志，就喺啲讲一啲叫做整容。咁有句标语嘅，就係、是一手无法掌握的女人，咁苍井空当然系，咁咧就好高兴嘅，佢咧就亦都好识争取曝光啊，因为咧佢早轮咧就结婚，咁未结婚之前咧佢就话唔知会自己会唔会嫁得出，因为咧始终用 A V 啦，拍 A V 啦，咁红啦，咁即系又惊人哋介意啦，咁再重要啲就系佢本身咧个子宫嘅。子宫颈壁呢是比较薄啲，好难怀孕。咁又好彩啦，卒之怀咗孖胎喇。咁呢就喺尋日平城啊同呢个令和交界，咁卒之呢就剖腹生子。哇，咁万众欢腾。点解呀，一阵先讲个原因，点解万众欢腾呢，咁皇室哇真係抢晒镜。啊 ,Twitter 直播，全世界睇住佢直播生仔，开到九点几啊，咁啊就皇宫行仪式啊，咁我哋呢又俾人闹啦，我哋嘅唔係日本嘅德仁啊天王就在位啦，咁佢十点钟就入产房就开到，咁呢就变成咗呢令和第一代啦，应该就係咁咪两个仔，其实如果俾我就唔係啦。啊剖腹生仔呢，就佢做登基嘅时候呢，即日皇登基嘅时候呢，臨登基之前呢就娶咗个大哥出嚟，咁平成最后一个。咁呢就登基之后，咁先攞埋个细佬出嚟，咁你就赢晒啦。平成令和，你跨越两个世代。咁但係呢计算好厉害，苍井空。苍井空呢点解会咁红呢，其实呢都因为佢有智慧。因为有真係有智慧。係咪呀，佢有几句名言嘅，咁佢啲名言啊好犀利嘅，咁譬如呢佢就即係拍 AV 啦，同好多男优啦真枪实弹咁做啦，近期仲有啊佢嗰啲叫做啊最近呢就话俾黑客呢 hack 咗入去呢，将佢嗰啲呢啊冇格仔嘅，咁而家喺信和信和都有一间，咁先达啦，或者庙街呀，咁好多呢呢啲咁嘅碟铺呢都卖緊㗎，即係冇格仔。咁大家去欣赏下苍井空。咁佢有几句名言嘅。咁先讲 Twitter 先啦，即係同埋微博先啦。咁呢佢微博开始开户口。咁呢因为呢所有嘅中国人，是吗，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都用微博的。那呢我们的苍井空老师呢就用微博，早几年开了个户口。那呢就令到呢大量的男性呢就加入他的翻墙都要了，因为为了看苍井空，那个个都翻墙，个名字改得好，即是空。 咁过过嚟，咁大量嘅粉丝咧，跟住佢就翻咗大陆啦。好短时间里面咧，佢就学识咗普通话、中文，写都得，仲有英文。啊，咁拍得 A V 嘅，应该学历都唔系好高噶咯。咁但系咧，佢就真系喺呢段时间咧就做咗，亦都系。尤其你知道啦，中国大陆啊，即系咧一讲啲色情嘢或者情色嘢，梗系打压到尽啦。系唯一一个可以喺大陆咧红遍中华大地嘅。咁当时咧，咁佢好多签名会啊，或者做品牌代言啊，翻大陆啦，咁咧有几啲网民咧，直头咧即系啲扑街啊。咁啊，实问过佢呢个问题咧，就令到佢一炮而红。呢、这个问题就系话你咧数唔数得出你一世人咧同过几多个男人上床？直头系单刀直入咁样问阿苍井空，苍井空就同阿呢个麦当娜一样，其实我系处女嚟嘅。就凭呢句说话，成个大陆好轰动。咁当然啦，事后仲有一句名言啦，除非你系喺瞓喺度做嘢嘅，喺张床上赚钱，如果唔系你千祈唔能够赖床。咁第二段名言啦，第三嘅就系12年最犀利㗎啦，啊钓鱼台纷争啊，中日关系最开始恶劣嘅时候，咁有句名言出咗嚟啦，钓鱼台是我哋中国嘅，啊，苍井空是大家嘅，但是摇身一变几日之后就唔系啦，就变成咗钓鱼台是中国嘅，苍井空是世界嘅。哇，呢、这个真系火红到不得了。咁啊，寻日啦，你话好多人万众瞩目咩？瞩目望住皇室交接，咁啊。但系咧，你唔好睇现场睇直播，哇！直播啊，200万人睇苍井空老师生仔，见唔见啊？哇！真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啊！200万人系咪啊？咁当然啦，讲翻啲好笑啲啊！点解咁多人睇？你话俾我听，点解咁多人睇一个女人啊？佢又唔会露心口啊，露咩俾你嘅？点解 ？Why？问你啲问题好简单啦，睇得你嘅11000个、10000个用户都可能系9999个男仔啦。而啲男仔啊，睇佢有个特殊意义，因为苍井空啊拍 AV 呢几年，大量嘅男性嘅精子因为咁样而死亡啊。可能大家都喺度幻想紧，哎呀，佢生出嚟嘅仔似唔似我呢？有冇多少似我呢？因为我牺牲咗好多，系咪啊？咁啊变咗咧，造成咗好轰动啦。其实咧，苍井空好简单啦，成立一个啊苍井空啊呢、这个养儿基金，咁咧就大家认为边个似你嘅，咁啊虽然冇真枪实弹做过啦，咁但系边个似你觉得佢似你嘅，咁你就捐钱啊，咁啊咧就育成计划，咁咧一路养到佢咧就22岁大学毕业，哇呢条好巧。但是真的是男人不用炸炸弟弟的啊，你10多20岁可能都没就没看过他，不是没看过 AV 啊，有回20多30岁的以上的包括现在看我的观众基本上啊不多不少啊都留过多少的啦，啊这些不要觉得那么白啦，咁但是呢苍井空他计算好犀利，因为呢由开始呢每一部分尤其他不做唔拍 AV 咧，佢都冇正式讲过话佢唔拍噶，会唔会迟啲出翻嚟拍咧？应该冇理由啊！而家都唔争呢个钱系嘛？第二，佢咧系冇公开过，喺微博上高一开户口，一有呢个 fans 有呢个人，佢就已经走咗过去。当日争钓鱼台嘅时候，佢话大家和平啲啊，做中日大事呢、这个女人系嘛？变咗咧日本人受。中国人都受，咁就变咗佢地位系超然嘅。同埋咧，当一个行业咧发挥到极致嘅时候，做晒一个代表人物，因为咧始终做 A V 咧，好多人睇佢哋系低啲。但系当 每一个行业令到好多人都觉得我做嘅，譬如我做工地啊，我做清洁啊，我做乜嘢唔紧要，社会地位低啲，但係当你去发挥到极致嘅时候，你都有机会变成咗苍井空，令到万千嘅男人有希望，係认真㗎。点解呀？当时呢佢搞咗队嘅，即係啲经理人啦，譬如北吉泽明步步姐啦，好多。即係当时最得令嗰班 AV 女郎啦，由呢个苍井空领军啦。咁呢就搞咗个叫做惠比寿麝香葡萄。咁其中一个呢就直头係后咪生子宫颈癌啦。咁跟住呢就身材好好嘅。咁卒之呢就退役。咁最当红嘅时候退役，咁做咗化疗手术甩晒啲头发，咁最近好返呢，而家呢喺日本呢做歌星。係咪所有嘅 AV 女郎都有一个传奇故仔？但係苍井空将 AV 呢一个行业发挥到极致，而家就係苍井空老师。而生仔係有200万人睇直播，如果佢话招募呢个育儿基金嘅话，我諗啊，真係收钱啦，即係助捐几样啊，你哋嗱、啊、你睇下嗱呢个 BB 似边个样啊，似唔似你啊，似你你可以助养。咁你见到㗎啦，佢老公啊都係相当开放囉，即係喺呢个呢件事度睇囉。咁祝佢啦有个幸福美满嘅家庭啊，唔好令我哋万千啊，万千係少㗎啦。我諗过亿啊，同一个男人正常嘅精子数量差唔多，睇过苍井空老师嘅 AV 嘅，我哋都为咗佢鼓掌，而呢希望我哋呢大家尽一番绵力，令到呢有一个快乐家庭，同埋呢两个男仔嚟嘅啊幸福健康咁长大啦，拜拜。